第十七集。 先贴着，我出去买新的。 雷雨辰说完又上楼换上了厚衣服。 S 君突然觉得他挨这一刀也挺值，至少他破天荒地差使了梅雨辰一回。等梅雨辰从药店回来时，白思君已经做好了咖喱饭，咖喱的浓度不咸不淡。白思君不得不感慨，咖喱块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一锅食材乱炖一通，丢一块咖喱进去就可以变得美味无比，实在是太方便了。梅雨辰似乎也很满意，吃完之后含着勺子， 可以进步了。 一听就是不懂咖喱神奇之处的人才会这么说。不过白思君也没反驳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自认对得起梅雨辰的赞美。两盘子的咖喱饭解决得干干净净，白思君瘫在椅子上休息了没一分钟，突然想起一个头痛的问题。他回头看了看乱糟糟的料理台，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他去收拾。梅雨辰顺着他的眼神望去，明显也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料理现场。白思君心里生出了小小的期待，他手受伤了，说不定梅雨辰会好心去洗碗。然而他果然还是太天真了。只见梅雨辰突然扬起眉尾，颇为得意。 对了，我给你装了洗碗机。 梅雨辰说完抬了下下巴，眼神飘向某处。白思君跟着看去，这才发现橱柜一角的门板被撤下了，变成一个金属柜门。很好，洗碗机省了不少事。白思君深吸一口气，他再次被折磨得没脾气了。什么叫给他装了洗碗机？他在公司莫名其妙成了饮水机加水员也就算了，为什么到这里来督促作家写作，还多了个煮饭婆加洗碗工的身份？赵林说，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。他看是扯淡，都是扯淡。梅雨辰一脸泰然自若的样子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白思君认命地起身收拾碗筷，只恨自己摊上了一个大爷。白思君还是第一次用洗碗机这个东西，光是研究说明书就研究了半天。不过好在这东西确实省事，脏碗脏盘子丢进去，全都干干净净地出来。白思君心里对梅雨辰的怨气这才小了一些。把厨房恢复如初，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。白思君累得窝进沙发里，完全忘了他本来只是过来拿个羽绒服。梅雨辰坐在斜对面的单人位沙发上，抱着笔记本电脑。 要用 Kindle 吗？ 白思君有气无力地点点头。 谢谢。 梅雨辰仍旧坐着没动，看着他。 在我卧室里。 他实在是不想动了，索性踢掉拖鞋躺在沙发上，头朝着单人位沙发那边，掏出手机刷起微博来。屏幕上方突然弹出一条微信提示。 哥，你的事情解决了吗？ 白思君这才回想起，他把人家小姑娘一个人扔在大街上。要是放在平时，他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。 解决了，抱歉啊，刚才走得太急了。 没事了，解决就好。 白思君松了口气，看来小姑娘脾气还挺好。手机又震动了一下。 哥，明天有空吗？ 看到这条消息，白思君没有立即回复。如果他没猜错的话，梁如是想约他出去。他慢吞吞地在对话框里打出有字，然后犹豫了好几秒才把这个字发出去。 哥说请我吃饭，那明天可以吗？ 白思君抿紧了嘴唇，一个好字打出来后半天也没发出去。他知道于情于理他也不该拒绝，但他总觉得有些别扭。梁如虽然不错，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他的同事，又不是女朋友，甚至连暧昧对象都不是，哪有一个周末连续两天都见面的道理？说他慢热也好，钝感也好，总之他不喜欢这种节奏。白思君一脸纠结地看着手机，这时 他斜后方的梅雨琛突然探了个脑袋过来。 你在和谁聊天啊？ 白思君吓了一大跳，手上一个没注意，手机直接掉下来，砸到了他的脸上。梅雨琛从他脸上捡起手机，只扫了一眼屏幕，手机就被白思君抢了回去。白思君坐起来，揉了揉被砸到的鼻梁。 那个后辈，为了赶过来给你做饭，我把他晾在街上，现在找我讨债来了。 你们在约会？ 什么约会？ 白思君收回手，睨了梅雨琛一眼。 我带他熟悉书店，这是工作。 这样，那你们明天要去约会？ 看样子，明天得陪他。 梅雨琛沉默了一下，突然在沙发扶手上撑起下巴，看着白思君。 你带他拜访过作家吗？ 白思君如实答。 没。 他突然反应过来梅雨琛的意思。 你是说 让他明天来我这儿？ 拜访作家也是编辑的必修课之一，白思君迟早会带着梁如熟悉这个工作。他现在手里只有梅雨琛和齐云两位作家，虽然齐云明显更好说话，但不得不承认他和梅雨琛更熟，相对来说还是更了解梅雨琛一些。这样一来也好，两个人为了见面而见面，总显得像是约会，如果安排上工作的话，那就显得没那么刻意。白思君拿起手机给梁如回消息。 我明天带你见见作家。梅雨琛你认识吗？ 认识。期待。那我们在哪见面呀？ 我直接把你的地址告诉他。 如果约在地铁站见面的话，走过来还得花十几分钟的时间，那路上又得想方设法的找话题聊天，他不想连着两天都做这种事。 随便。 白思君把梅雨琛的地址发了过去，和梁如约好早上十点在梅雨琛家门口见面。 你明天温柔些，不要吓到他，他才进公司没几天呢。 我对你不温柔？ 白思君深刻感受到这人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。 总之不要为难他。 你怕我欺负他？ 他再怎么说也是我徒弟。 梅雨琛抿紧嘴唇不说话了。 等等。 白思君突然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一件事。 我今晚又得在你这儿过夜了。 不过夜也可以，就是坐地铁来回四个小时，第二天早上还得一大早就爬起来。白思君自认不是一个爱折腾的人，他认命地倒回沙发上，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做编辑是不是太失败，总是被作家牵着鼻子走。眼里是洁白的天花板，耳边没有任何声音，客厅静谧的有些诡异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白思君想起来了，是梅雨琛敲键盘的声音，最初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总是扰得他心烦，但是平静下来之后，梅雨琛敲键盘的样子反而让他感到安心。他不是煮饭婆，也不是洗碗工，他真正的使命是来监督梅雨琛码字，咔嚓声就像是一种保证，让他知道他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然而现在这咔嚓声已经停了有一段时间，白思君好奇地回过头去，接着便对上了梅雨琛的双眼。梅雨琛又在看他，他也不知道他的天灵盖有什么好看的，难不成这是作家的职业素养，需要随时观察别人？这么一想好像确实有这个必要。 你卡文了吗？ 梅雨琛沉默地看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突然他开口。 我们去逛超市吧。 啊？逛超市？ 梅雨琛垂着眸看向别处，表情有些不自然，似乎是在闪躲。这还是白思君第一次见到梅雨琛露出这种表情，不过想想也是，逛超市这种事好像确实和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作家不怎么沾边。 他不知道梅雨辰又抽什么风。